第十七集，疯狂的死亡之翼。到达目的地后，克拉苏斯摆摆手，那个被操控的地精尸体转过身，爬过一块岩石，从他们的视野中消失了。 终于可以结束这种污秽的法术了，我们进去吧。 等一下，你不能进去。 为什么？ 在我们三个人里面，你是最容易被发现的，你是他的同类，他一定会提防龙族来偷取恶魔之魂。 龙族确实容易受到恶魔之魂的影响，所以我将自己屏蔽得很好。 死亡之翼知道，只要恶魔之魂还在他手里，你们肯定会尝试偷取的，所以他的巢穴里一定会对所有龙族以及你们的魔法有所戒备，尤其是你现在使用的屏蔽法术。 好吧，你说的是事实，我们肯定会尝试偷取恶魔之魂，而他会预料到我们要这样做，我很了解他，我早就应该想到这一点，只是我太渴望采取行动了，忽略了这个事实。我能够来到这里就已经很幸运了，而他肯定会在巢穴中做好安排，等着我们自投罗网。 跟我想的一样， 但这并不意味着你和布洛克斯就能更容易完成任务。不过也许他想不到两个大胆的凡间生物竟然会溜进他的圣殿。 布洛克斯应该和你在一起。 不，布洛克斯更适合帮助你，那里会有很多敌人，至少也会有很多地精，你需要集中精力取得恶魔之魂，我只能在这里尽力帮些忙，必须有人在里面帮着你。 我保证这里没有人能伤到他，放心吧。 去吧，我会在这里为你们把风。 马法里奥很高兴身边能有这样一位绿皮勇者，布洛克斯沉勇坚毅的风范和孔武有力的双臂，让他在走进黑龙老巢的时候精神也镇定了一点，虽然只有一点点而已，但马法里奥知道这个任务一定要完成，而且他相信这件事由他来执行成功的机会最大，对此他没有半点自负，只是因为他所做的种种研究让他相信自己的选择是正确的。布洛克斯走在前面，等到马法里奥找到了自己穿过翡翠梦境见到的地方再负责领路。布洛克斯暂时收起了自己的大斧，这里的道路太过狭窄，不利于使用大型武器。老兽人抽出一把长匕首，从动作来看，显然他很熟悉这把武器。他们很幸运，地精们需要用这条隧道将矿石运进去，否则就算是马法里奥可能也钻不进专供地精使用的隧道。即便是这样，布洛克斯也不得不大部分时间里将双臂紧贴在身体两侧。布洛克斯在前进时一直紧握着匕首，时刻注意观察和倾听周围的情况。前方的声音变得越来越喧闹，这种嘈杂的环境有利于他们的秘密行动。蜿蜒曲折的隧道前方终于出现了一点光亮，布洛克斯的身体明显绷紧了，马法里奥伸手按住他的肩头。 如果我记得没错，我们进入洞窟之后，那头龙走的隧洞应该是在左边。 我们走。 他们继续前进，面前的道路变得越来越明亮，从远处传来的噪音也开始变得异常响亮。他们见到的场面要比马法里奥早先见到的更加纷乱热闹，这里的地精数量至少增加了一倍，所有的地精都在竭尽全力地忙碌着，一些地精在卖力地打碎大堆的碎石，另一些地精将燃料投进高耸的熔炉中，传动的铁链上挂着一连串的大罐子，熔铸金属被连续不断地注入到异常庞大的模具中，许多装满水的大桶正等待着那些被灌满金属的模具，汗流浃背的地精们在浓雾一般的蒸汽里将一副这样的模具放进了大水桶中。两名潜入者看到远处两块铸造好的巨型铠甲片被弃置在一旁，那是地精们之前的失败作品，他们的金属表面上出现了细小的裂纹，对奈萨里奥而言已经毫无用处了。 我还是不明白，他们制作这种东西要干什么？难道这头龙打算给自己做一副盔甲？ 那头疯龙什么事都干得出来。 看，那边，就在那里， 对面那条高大的隧洞，奈萨里奥就是从那里走出来的，我们要到那里去。 等等，下面有地精，必须等一下。 我们需要让他们离开，或者引开他们的注意力，布洛克斯。 也许可以用法术。麦克罗，我回来了，这一次你们一定要成功，否则我就会吃掉你们这些可怜的家伙。也许你会成为我的第一道开胃菜。 你们这些懒鬼，快点快点，否则主人就把你们吃掉。主人，我来了。 麦克罗，你这只卑鄙的虫子，我的耐心已经到头了，新铠甲到底有没有打造好？ 两片，已经打造好了两片，陛下。看到了吗？看到了吗？ 我希望比之前的铠甲更牢固，你们却一直失败。 这次的金属配比是最好的，要比钢更加坚固，里面还注入了您提供的能量，能够抵抗任何冲击，同时还会像羽毛一样轻。我们只需要将它再次放入水槽中静置片刻，然后 不， 请原谅。 我现在就想让它就位， 但它里面残存的热量只会增加您受到的压力和痛苦。那些酸钉已经过热了，明智的方法应该是等到…… 我说的是现在，马上。 是奈萨里奥陛下，是奈萨里奥陛下，快动起来，你们这帮懒鬼，快！ 装上来，快！装上来！ 他们到底要干什么？ 你都不懂，我就更不懂了。 准备好酸钉，准备好酸钉，越热越好。锤击组，准备好器械！ 铠甲，快，快让他就位！ 只见十二名地精分成两队，将一把巨大的钳子伸进火炉，在马法里奥的注视下，他们从火炉中取出一根至少有布洛克斯那么大的栓钉。紧接着，一阵口号声从右方传来。二十名地精将一部看上去很像投石机的器械向巨龙拖过去，不过那部机械的长臂末端不是放置弹丸的凹槽，而是一只巨大的金属锤头，长臂固定在转轴上，另一端系着铁链。地精们同时抬起铠甲片，前后晃动了好几次才靠近到巨龙的肋侧，不是因为铠甲有多么沉重，而是因为奈萨里奥剧烈的呼吸让他的肋侧起伏不定，这些小地精不得不来回移动以对准铠甲片落下的位置。终于随着麦克罗一声号令，地精们奋力向前，让铠甲片落在了铺满黑色鳞片的巨龙皮肤上。随着灼热的金属和巨龙的身躯撞击在一起，暗中旁观的两个人不由得后退了一步，一阵炙烤皮肉的声音回荡在洞窟中，巨龙的身体带动铠甲片发生了剧烈的颤抖，但铠甲片没有脱落， 它暂时固定住了。快，第一根栓钉！ 他们真的要把那块铁板钉进他的肉里去？这太疯狂了，太疯狂了！ 布洛克斯什么都没说，他眯起眼睛，紧紧握住匕首，连拳头上的指节都泛白了。奈萨里奥却露出欣喜若狂的表情，他的大嘴扭动，露出爬虫一样的微笑，一双血红的眼睛半睁着，胸部不断的隆起又落下，速度越来越快，仿佛充满了期待。铠甲片的边缘有几个圆孔，操纵大钳子的地精们看样子是要将粗大的栓钉插进其中一个圆孔中。马法里奥迅速瞥了一眼，确认了那块甲片上至少有十二个这样的圆孔，每一个圆孔里都会插进一根穿透鳞甲深入黑龙体内的栓钉。黑龙的呼吸造成的身体移动再一次对地精们的工作造成了一些困难，他们一直试到第三次才找准上方的一个圆孔，栓钉滑了进去， 帝君们用巨型钳子尽可能将栓钉固定在那里。 让大锤就位，准备立刻进行敲击，准备好拉、 再来再来， 就位再拉，快点固定另一根栓钉，我说了快一点。 巨型铁锤一次又一次地重重落在栓钉上，重击之后是一记骨骼碎裂的声音，栓钉陷进了奈萨里奥体内，只留下了钉头。奈萨里奥一声长吼，吼中充满了痛苦，但也伴随着同样清晰的满足感。麦克罗爬上龙的身体，查看栓钉的定位情况，然后再次命令地精们拽起机器长臂。地精们奋力拉起铁链，所有人的力量都汇聚到一点，大锤再一次落下。这一次奈萨里奥的吼声盖过了锤击的声音，栓钉被砸得更深了。 他要将所有铠甲片都钉在他的身体上，为什么？为什么？ 应该是为了防御，这铠甲看起来很坚固又很轻盈，也许还能防止他四分五裂。 但那很疼，你看到了那颗钉子砸进去多深，还有那么一大块铁甲，他还很热。 他疯了，但也许他的疯狂能帮助我们。 什么意思？ 地精的注意力全集中在砸钉子上了，应该看不到我们偷偷溜过去。 有道理，我们在他们砸下一根钉子的时候溜过去。 看，他们又加起一根钉子了，准备好，准备好，快快， 准备好，就位，拉，再拉， 快，就是现在。 两人趁着奈萨里奥和地精的注意力都集中在砸栓钉的时候偷偷溜了出来。布洛克斯走在前面，他已经收起匕首拿下了战斧，以防可能会有地精突然出现在他们前方。在下面的洞窟里，麦克罗开始向那些操纵机器的地精叫喊了，机器移动的刺耳响声完全遮住了两名潜入者的脚步声。他们在小路上走了快一半的时候，那些地精把这根栓钉砸到位了，一阵突然的寂静充满了整座洞窟，两个人一下子一动也不敢动。马法里奥的一只手放在口袋里，如果地精注意到他们，他能立刻释放一道法术，好掩护他们两个逃走。不过麦克罗很快就又发出另一声号令，地精们又开始忙碌起来。当大锤再一次准备工作的时候，两人已经一前一后走进了那个隧洞。身后大锤的重击声让马法里奥觉得自己的颅骨也在随之震颤，而他和布洛克斯已经在隧洞中没命地奔跑了起来。奈萨里奥对自己的身体所做的事情清晰地回荡在他的脑海之中，疯狂已经彻底吞噬了奈萨里奥，克拉苏斯和罗宁不断重复的那个名字才更适合他，死亡之翼。